声音新经典。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起了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去世已经8年了。一个别人眼中的混混，为什么会让这位客人念念不忘呢？去世8年了，那他当时才 19岁。他叫小五，我和他是初中同学。 是生病了吗？ 不是，他走的事儿还是我的邻居小美告诉我的。那天吃完晚饭，我去他家玩，他一边洗碗一边跟我聊天。小美是那种打开话匣子就能跟你聊上几天几夜的人，不过那天他的兴致好像不是很高，他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又总是欲言又止的。哎，你今天怎么了？心情不好呀？ 嗯，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呗。 今天的事你听说了吧？ 什么事儿啊？ 小五的事。 小五？他怎么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不知道啊，他到底怎么了？ 小五他走了。 走哪儿去了？ 就是人没了。 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前两天他还跟我聊天，给我加油打气呢。你肯定是记错人了。 我说的是真的，下午他已经入土了，我妈也去了，听说小五的妈妈晕过去好几次，他姐姐也休克了好多回。 怎么会呢？他人前两天还好好的呀。 他是被人捅死的，人拉回来的时候那个样子真的都没法看了。 小美之后的话我也再也没有听进去，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些都不是真的。一个19岁的大小伙子，而且那么强悍的一个人，怎么就会说捅就被捅了呢？ 他是跟人打架才…… 对，是和一个小混混吵起来了，然后对方动了刀子。其实小五在我们镇上也是个小混混，因为他爸就是个大混混 啊。 他爸也算是我们镇上的有名的人吧，他自己有一个团伙，说是做生意的，但大家都知道他们干的事儿也都不是什么正经事儿，而且他爸人狠那是出了名的， 所以镇上的人提起他的名字，那都是战战兢兢的，生怕有什么不好的话被他听到了，可能全家都要遭殃了。小五因为是他的儿子，所以从小学开始，在学校他就自带气场，从同学到老师，没人敢惹他，也没人敢管他。上课睡觉，下课打闹，学校都任由他去。放学以后，也总是有一群小跟班在他屁股后面转。这样时间一长呢，他也就变成了那种说一不二，喜欢呼风唤雨的人。 这样的人，你是怎么跟他成为朋友的？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当年也是小混混啊？ 我没那个意思啊。 没事儿，其实我也没有想过我会和这种人成为朋友。我在我们镇上真的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黄毛丫头了，和小五他们家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所以即便是我们两个同一个初中，按说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第一回跟他接触呢，是初一下学期的时候，因为夏天太热了，我就剪了个头发。可是理发师不小心剪得太过了，搞得我的头发跟个小男孩差不多，实在是太难看了。我就戴了顶帽子去学校，本来也没引起多大轰动，可是我们班呢，专门有一个喜欢找女生茬的公子哥，他在课间操的时候看着我戴了帽子，一下子就把我帽子给摘了。当时全场都轰动了，大家全都笑得不行，我尴尬极了，我开始满场追那个男生，我想要要回我的帽子，可他却来劲了，他一边跑还一边喊，原来是个假小子，假小子，哎，我当时真的快急哭了。就这个时候，小五突然走了过来，他从那个男生手里拿过帽子，说了一句，欺负小女生算什么本事，然后一转身就把帽子戴到了我的头上，之后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人群。 还真挺爷们的。 是啊，所以那个画面我一直记到现在。对一个初一的小女生来说，她那句话真的是太有风度了。后来我经常在楼道里看到她和她的小跟班们聊天，她也会在看到我的时候冲我笑一下，而且我也开始关注大家对她的议论了。当然对她的负面评价是挺多的，主要是说她打架狠，脾气也火爆，但我也发现她其实有善良的一面。比如他最照顾的人就是他们班最弱的学生，就是那种谁都可以去捏的软柿子。而且小五从来不会去抱那些有钱孩子的大腿，他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公子哥去拉拢他，但他谁也不理。而且他这个人啊，特别孝顺他妈，听说他妈妈也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女人。 看来这个孩子本质并不坏啊，只不过是走上了歪路。 是啊。 那你们后来就慢慢成为朋友了？ 其实是有一天他突然加了我 QQ， 那都是帽子事件一年之后的事儿了，也就是从那以后吧，我们聊得才多了起来，好像在网上大家更容易敞开心扉吧。他和我聊得越来越多，慢慢的我们也就成了很交心的朋友了。他跟我聊他的学习、家庭还有他的烦恼，他说这些事儿他从来都没有跟别人讲过，因为觉得我可信，所以才跟我说这些的。他说这个世界很假，所有表面对你好的人内心都怀揣着一把刀。他还说他妈妈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女人，他父母是在新疆时认识的，他妈妈在当地是个大美女，他爸爸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给抢到手的。结婚之后他们生了三个孩子，他是最小的。由于他爸名声不好，他妈妈是顶着天大的压力才把他们姐弟三个养大的。而且因为他爸爸经常在外面躲警察，所以他妈妈是在家当女人，在外当男人，所有该吃的不该吃的苦都吃了个遍。 怪不得小五那么孝顺。 他孝顺他妈也是因为他爸真不是个东西。 怎么说呢？ 他妈妈为了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可是他爸还是劈腿了，找了个更年轻漂亮的小老婆，甚至还为那个女人买了一栋小别墅做新房。 啊！ 他们姐弟三个气不过， 还专门去那个别墅闹了几次，但每次他们都会被爸爸打得浑身是伤。后来他们的妈妈知道了，也把他们打了一顿，边打边哭，然后就抱着姐弟三个一起哭，叫他们不要再去那边惹事儿了。不久之后他父母就离婚了，除了姐弟三个和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他妈妈几乎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但即便这样，他妈还是坚持离了婚。 这个女人很有骨气啊。 对，特别有骨气。其实在我们老家，一般遇到这种事儿，女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唯独小五的妈妈受不了，非要离婚。随着我们聊得越来越深，我们俩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在学校里碰到了也会聊天说说话，偶尔呢也会打打电话。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堂弟堂妹去拍大头贴，那时候啊大头贴挺火的，所以排队的人特别多，我正好站在窗口排队。小五和一帮人从外面路过，看到我在里面，就特意进来跟我聊了几句。他前脚刚走，后脚我弟弟妹妹就炸开了，特别夸张地问我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呢。他们当时还不知道小五是谁，只是觉得他的装扮太搞笑了。因为小五留着长头发，而且还是卷卷的那种，衣服上也全都是破洞，这种装扮在我们那个小镇上真的是特别扎眼。我怕他们的笑声被小五听见，就赶紧跟他们说了小五的身份。我刚一提到他爸爸的名字，那几个孩子立刻吓得闭了嘴。 看来他爸在你们那儿真有威慑力啊。 就是当地一霸呗。哎，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爸爸，小五才会走上了这条路的。初中毕业之后，他就进到了社会，成了一个真正的混混。当时我已经上高中了，晚自习之后我经常能在学校门口看见他。他会骑着摩托车来看我，那辆摩托车也特别拉风，浑身都是喇叭。他身边也一直围着他的小兄弟，我知道他是到我们学校来约架的。有好多次我在马路对面看到他，他都会对我点头，然后冲我笑笑。其实我经常想冲过去跟他说一声别打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吧，可我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说，我甚至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跟他打招呼。后来家里人听说我和小五走得比较近之后，就给我转到了县城里上学，所以我也很少能见到小五了。有一回他在网上跟我说他在学车，现在开车可稳了，等我哪次回来就带我去兜兜风，我答应了。可我心里明白，就算真的有机会，我也不敢坐到他的车上去兜风。小镇地方那么小，个个都是熟人，要是被人看到了我跟小五去兜风，那家里人还不得打断我的腿。后来又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在武汉打工，他说他要挣很多钱供哥哥姐姐上大学，还要养他妈妈，要他安享晚年。听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心里其实特别难过。 为什么呀？ 我就是觉得我和他明明是同龄人，命运却相差这么大。我可以坐在教室里安心学习，吃穿不愁，平时最大的烦恼不过就是食堂不好吃，宿舍太小之类的，哪想过为家里人做点什么呢？可是小五却已经面临生计问题了，而且他身上负担的是一大家子的人的生活。我很心疼他，可是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和他最后一次聊天是在他出事的前三天左右，他在 QQ 上跟我说让我好好学习，说我这么努力未来一定会有很好的出路。他还说他快要回家了，上次他离开家之前就又跑到那个女人的别墅闹去了，他爸又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顿，打得满脸是血。后来他去河里洗脸的时候就发誓再也不认这个爸爸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又很想他爸，居然恨不起来他。 因为实际上他是崇拜他爸的吧。 崇拜？ 怎么可能呢？ 或者说，他因为从小缺少父爱，所以一直希望自己能被爸爸认可，希望自己的哥哥姐姐还有妈妈都能被爸爸认可。人越缺少什么，就越渴望得到什么。所以，即便他知道他爸爸是个人渣，但他的潜意识里却又无比渴望得到一个正常父亲的爱。 所以他当混混到处打架，就是为了能够得到他爸的认可吗？ 可能他自己都不愿意这么承认吧。但是由于其他孩子都怕他，让他从小就对自己的父亲的权势有一种依赖和崇敬。或许他潜意识里也觉得，只有成为和他爸爸一样强悍凶狠的人，才会得到他爸爸的认可。 哦，原来是这样啊。不过那天他跟我说完这些之后，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没出息，是天生挨打的货。我安慰他说，你不是这样的，你是你妈值得骄傲一辈子的儿子。他听了很高兴，还说这次回老家一定带我去看看他的妈妈，让他妈认我做干女儿，还说他妈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没想到，后来我就开始到处打听小五的事儿，大家对他的评价也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怎么了？ 我以为很多人都不会在意一个混混的死活，可是没想到所有人都在为他惋惜。我姨妈说，他这么一个药罐子的身子竟然还活到了现在，小五那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就没了呢？坏的不走，好的怎么就留不下呢？我表姐也说，小五是个好孩子，在家孝顺妈妈，外边照顾穷人，虽说坏了那么一点儿，但也只能怪那个爹给了他这么一个背景。后来我找到了小五生前的一个好朋友，我想让他带我去小五的坟前看看。他说女生不要去坟地不好，而且人已经入土了，就算有灵魂肯定也早都走了。听完这话我就哭了，我第一次意识到小五真的已经走了。我想起他之前说要把贴身的口哨送给我做个念想，我知道那个口哨，那么多年了他一直戴在胸前。我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口哨对他的意义一定很特别，我不能夺人所爱啊，所以我就拒绝了。他说了好几次但我都没接受，或许他觉得我是嫌弃那个口哨吧，之后也就没再坚持。现在我就特别后悔，当初干嘛要那么君子，如果要来，现在好歹有个念想。其实我这次来是因为马上要坐火车回老家了，我想在回家之前找个人聊聊他，虽然他已经走了8年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他，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可实际上有一件事儿我想做却一直都没有做。 什么事啊？ 去见见小五的妈妈，她说过希望我去见见的。其实我早该去看看她的。 去看看她吧，临走前我送你杯鸡尾酒。鸡尾酒，它是由苏格兰威士忌、樱桃利口酒、甜味美思和鲜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血与煞》。我觉得这个名字应该可以总结小五眼中的人生吧。 小五眼中的人生， 他的生活当中充斥着暴力和鲜血。你刚才也说了，他很难相信别人。或许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行走在沙尘暴中，嘴里、鞋里到处都是沙子，满嘴的苦涩，步履维艰。 你说的对，从小到大虽然他也算是个小霸王了，但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苦，有多孤独。但是用这种名字的鸡尾酒总结他的一生，我还是觉得太残忍了。 一杯鸡尾酒并不是靠名字来体现特色，最重要的是味道。 味道？难道是血腥味的？ 你尝尝看。 竟然这么好喝，还是甜的，我以为会很烈呢。 小五眼中的人生充满了血与沙，但是最难得的是他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有瑕疵的好人。我能理解他，生在那样的家庭里，他无力选择自己的人生，暴力只是他自我保护的手段，但他始终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他还保留着心底的那份善良和柔软。只不过使用暴力的人也迟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你说如果死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存在的话，小五会有一个好的归宿吗？ 哎，《寻梦环游记》这部电影你看过吗？ 看过。 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台词，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死后真的存在那部电影里描述的世界，那小五应该活得很好吧。毕竟在人世间还有那么多人惦记着他呢。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小镇混混死后也会有人想他。原作雨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晚乔、聂希应、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理想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 唱一首你我的歌，穿过茫茫人海，广厦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